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牙齿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啊！呢一句说话几时会体验得到呢？ 就系牙痛嘅时候咯，系咪啊？ 唔系，系当你要整嘅时候。牙痛嗰阵咧，你都可能就话：，牙齿敏感，点解我咁样讲起呢？就系试完，就系因为我枕住啊，喺过去嘅呢一半年入面咧，其实我枕住都耐不耐咧，喺我嘅大牙左右两边都系嘅， 系 都会有唔舒服嘅时候嘅。尤其是嗱，当我食嗰冻嘢，同埋咧食咗一啲好刺激嘅食物，咁咧就唔知点解喺牙嗰、那个即系牙肉啊，同埋大牙之间嗰橛嘅位置，你都好难好即系清楚明确地讲究竟系边一个位。咁总之咧就会先系有啲酸酸软软啊，好痹嘅感觉嘅。嗱、咁起初咧咁都系谂住哦，可能系因为嗰啲牙齿敏感啊、牙肉敏感啊，即系你知啊，喺广告都有噶嘛，成日就话哎呀食冻。嘢啊， 敏感牙齿啊， 敏感牙齿啊，跟住后屘咧就会好唔舒服咁。咁同埋初起嘅时候咧，都只不过系一排仔嘅啫，即系可能系一晚咁样之后咧，到第二日瞓醒咧就冇事噶咯。咁但系咧，随住即系呢一个 年 纪渐长，同埋次数咧发生得频密咧，佢嗰个时间咧就变得耐咗。即系有时候咧，你瞓醒觉都觉得哇唔系好对路，唔知点解大牙嗰啲牙关嗰啲位咧都仲系酸酸软软，甚至乎有时候系痛嘅感觉。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啊唔通蛀牙？我已经平时。即系刷牙都勤噶啦， 系即系早晚都有定期嘅，都有唔会偷懒嘅。 冇错嗱，咁咧我就每一年咧几乎都会去洗牙噶啦。你居然有冇洗牙噶？ 我都有嘅， 系每年都会洗下噶啦，都会做下牙齿检查噶啦。 系啦， 咁我去洗牙嘅时候咧，咁我都问阿牙医啊，我就话阿牙医啊，咁我唔知点解咧，即系啲大牙嗰啲位咧，成日都酸酸软软好痛啊，而家冇嘅。咁但系枕住，尤其是一食完冻嘢啊，饮完冻嘢嘅时候咧，只要你含住啫，尤其是嗰杯冰水又好啊，咩都好咧，就会好痹啊，之后就好唔舒服噶啦，甚至乎会牙痛添嘅。咁我话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下？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帮我一开头就咁即系目测啦，咁啊见到又唔系，又搵嗰啲即系勾啊啲，即系你知啊整牙嗰啲咧，敲下佢啊， 系啊，逐只好似咧都刮下你啲牙啊，又照下有冇窿咁。 系啊，咁啊搞一轮啦，咁啊话唔系，唔似有蛀，又冇乜。嘢咁跟住佢又帮我照 X-ray 啊！一开始，因为其实枕住我每一年咧去嘅时候，我都有时候同佢哋讲起嘅话，咁佢话检查牙齿，咁检查完之后冇乜嘢特别咧。咁直至到最近呢一两次嘅时候咧，佢话不如你照下 X-ray 啦 ，make sure 你真系冇事咁。咁第一次照咧，真系冇事嘅。咁佢话冇乜嘢，照落去，因为如果佢话咧你蛀牙照 X-ray 嘅话咧，你系会基本上见到嗰幅图 系 有个黑影嘅， 即系蛀咗嘅位置。呢一样嘢咧，我知道，因为我过往有箍过牙噶嘛，咁、我怀疑咧嗰时阿牙医有讲过嘅，佢话咧因为我个牙嘅表面咧，佢话比较凹凸，咁所以咧就比较容易藏住啲食物嘅污糟嘢，就会容易啲蛀牙。咁所以我之后箍完牙之后翻去做定期检查嘅时候咧，佢每次都建议我去照下 X-ray 啦。咁我唔知系因为价钱会。俾多少少定还是乜嘢？咁我都相信佢出于好意嘅，因为系一个彻底啲嘅检查。咁佢就一照，其实就比较清楚，而且收埋，例如有时可能系啲牙肉啊、牙罅中间咧，你未必真。 真係睇得咁清楚㗎嘛。 係啊，佢一定要照 X-ray 先至睇到囉，係。咁於是乎又照啊，第一次照唔到嘅。 係啊。 咁直至到呢我早大概即係個零月之前呢，咁就真係唔好對路，因為有一日咧食完嘢之后咧，即系大牙嗰啲位啊，我都即系嗰时候都唔识分啊，因为开头其实就好肯定系上面嘅，咁但系痛下咧就变到唔知点解转移咗落去下面，咁咧就总之系嗰种痛咧，除咗原本有头先我哋讲嗰种酸酸软软之外咧，系真系有少少系好似撩入去咧，锥你只牙嗰种嘅痛嘅感觉嘅，咁我死啦！话呢一种感觉咧，即系吓若干年前咧系好似曾相识嘅，因为当时试过蛀牙啊嘛，喂咁唔系蛀牙。系嘛咁於是乎咧，咁我就即系即刻揾翻一间相熟嗰间牙医去睇开，话真系唔好对路，今次唔系嚟洗牙啦，真系嚟睇牙啦。咁佢就即系帮我再照一次啦。嗱，今次佢照啊，唔知点解又照到，佢话。喂，唔係喎，你大牙嗰個位咧，喺嗰個牙縫嗰個位，嗱，唔係大家平時咧見到你大牙咧，咪喺即係最底嗰啲位置咧，通常蛀就喺嗰個平時你咬食物嗰位個面去蛀噶嘛， 個牙面。 咁嗱，而家咧佢就唔係，佢而家咧係喺側邊啊，其中一啲牙同牙之間嘅罅位嗰度咧就嚟蛀。咁佢就話咧而家咧俾你即係可以去解決呢一個即係狀況嘅咧嘅方法有兩個， 係 咁啊簡單嘅方法咧剝咗佢，咁嗱但係只不過係蛀咗少少啫，咁佢話就咁剝咗佢咧，咁就首先平啦，跟住又快啦，咁就一了百了， 係 咁但係咧你知你行刺出咗之後，喂你剝咗就剝咗噶咯，就冇噶咯。咁所以咧，我當下咧即刻我好驚咁問啊醫生，我係咪需要即刻呢一刻決定啊呢一個咁樣嘅，即係 冇咗隻牙， 係啦舉到我即係入嚟諗住睇一下隻牙，即係就算係蛀都好多，諗住可以補噶嘛。 你到時啊就真係冇牙嘅烏加倫， 咪係咯？轉個頭你同我講話係要剝咗佢，哇！突然間晴天霹靂起來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就問啦，咁唔可以補咩？佢話。補唔係唔得，如果要去處理隻牙，你唔想剝嘅話咧，另外一個方法就係要導牙根。咁啊，導牙根呢樣嘢咧，其實即係聽就聽得多啦嚇。 係啊係啊。 咁但係就真係未試過發生喺我身上啊嘛。 我都未試過。咁我記得咧，最近嘅導牙根經歷咧，就係我當時同我阿媽一齊去做牙齒檢查。咁然後咧，我就好快就出嚟啦，因為嗰時箍牙咧，基本上你每個月都睇一次噶嘛。咁你啲牙嘅健康狀況咧，應該都係維持一個良好嘅水平嘅。如果唔係，你就一早搞掂咗噶啦。咁然後咧，我媽又跟住我去啦。哎呀，我都順便去洗下牙啦。點不知佢一洗牙咧，就洗咗成個幾兩個鐘。 哇！ 因為阿醫生就話。你隻牙咧需要導牙根， 系 咁然后我阿妈咧就细胆过我喺度话阿女点算啊，好惊啊！你都知牙医咧，你嗰啲转啊，嗰啲机器嗰啲声咧，仲要系你望实佢摆落你个口度噶嘛？跟住佢话死啦，阿女 可以唔知转啲咩啊？咁样噶嘛？ 跟住之后我阿妈话：喂，你阿女搞唔掂啊！你借个耳筒俾我，咁你喺出边等等啦。咁就系咁啦。 佢做埋添啊！即刻， 即刻做埋。咁同埋我阿妈就之后，我记得佢嘅评语咧，就系话好鬼痛。 哎，系啊，因为我听好多人都讲咧，即系嗱，因为我真系好紧张啊，大佬啊，咁你咪即刻上网睇啦，导牙根系点样样噶，即系听就听过啫，点样做先得噶？咁即系坊间，尤其是嗰啲咩讨论区嗰啲咧，咁你知啊，通常放低讨论区讨论嘅，都系一啲吓好得人惊嘅经历嚟噶嘛。 你问我答，导牙根导到冇咗只牙嘅、 有啲又话咩做到中间咧，咩搞唔掂要搵隔篱嘅牙医过嚟帮手呢一啲。你唔驚啊？你試下做咗，喂，唔好意思啊，你等一等先啊，我過一過隔離，過隔離做乜嘢啊？ 唔好意思，我止唔到血，輸一輸血先，咁樣你都嚇親啊！ 真係嚇死啊嘛！咁於是乎我又即係問啦嚇，咁導牙根其實係點樣樣嘅咧？問牙醫，咁佢俾我答案咧，哇，令我再多少少擔心。點解咧？佢話導牙根咧，我哋呢度唔做噶，因為咧佢話咧你嗰個情況嗰個位置咧。是有少少複雜，如果你要做呢一個導牙根嘅話咧，我要 refer 俾你去另外一個牙醫診所 佢哋專門係做呢一類嘅道牙，但係講到咁樣樣喎。 係啊，我都試過啊，我都真係試過呢啲咁樣牙醫話要轉介你去第二度。 係啊， 因為我嗰時剝智慧齒，跟住佢就話我呢度唔做，呢啲係屬於小手術。 係， 咁佢就話咧如果真係搞唔掂啊，你喺我呢度搞唔掂咧，我就寫張紙你過去㗎啦。哇！即刻嚇到咧，嗰、那個禮拜係心卜卜跳，即係勁驚，你係唔想再去見到個牙醫。咁但係你最後就。俾人轉介咗啦， 轉介咗，因為我都真係冇辦法啦，因為實在喂大牙同我都共處咗咁多年，係咪先有感情噶嘛？佢只不過係住咗小室，你有得救佢，咁你盡唔盡力救咧？咁我都想盡力救嘅。咁於是乎我就唯有即係打個電話去即係同嗰間診所去預約啦。都預約咗成個幾月啊！我發現可能全香港都好多人同我一樣要導牙根嘅，可能 係會唔會係因為你個導牙根嘅位置比較即係危，即係我唔知係咪叫做 crow and call 係危險啊，又或者係近啲神經線咧？因為我曾經有聽過，佢就話即係如果你蛀得好犀利，又或者可能近神經線嗰啲咧，佢真係唔敢幫你。 佢當下唔知嘅，其實係咪嗱？轉頭可以講多一陣嘅，因為關於呢個導牙根嘅經歷咧，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幾深嘅一個體會啊！轉頭講 好。 剛才就講到啦，我就去導牙根啦，咁啊卒之咧就其實喺啱啱過去嘅呢一個週末嘅時候，咁我就做咗呢一個小手術啦。咁起初即係都預約咗成個月啦嘛，咁啊去到嘅時候，首先咧其實佢都會幫你做一次 X-ray 檢查，幫你即係檢查曬你啲牙齒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咧。咁頭先我講過嘅，咁我平時刷牙係刷得好勤力嘅，點解會蛀喺嗰個位置咧？咁同阿 Nicole 頭先提過咧，生智慧齒有啲關係嘅。 係。 咁因為咧，我哋即係其實每個人好大機會會有智慧齒咧，縱然佢未必會爆出嚟都好。 佢都係你嘅一份子嚟。 佢都係啦，係你嘅一份子嚟嘅咁樣。咁所以咧，枕住咧，佢都可能咧就潛藏喺一啲嘅位置。咁佢又似乎係想生又未生，我就處於呢個狀態。 係。 咁咧，佢因為咧逼緊出嚟啊嘛。咁咧。導致某一啲位咧，就係佢啱啱擋住咗，可能牙縫之間咧，有時候有啲食物攝咗落去，令到你就算點樣刷都好咧，係好難處理到嗰一啲嘅即係比較唔乾淨嘅食物。咁佢搞到咧就開始咧，慢慢就喺嗰啲牙縫位咧，即係勁刁轉嘅位置咧，就開始就蛀啦。 哦，我其實。哇，咁我好彩喎，听你咁讲，我嗰时咧的确都有一个蛀牙，即系蛀大牙嘅经历啦，就唔系因为我好似你咁严重，去后期先发觉，就系因为我去剥智慧齿，咁我嗰时咧就出智慧齿好痛，直情发烧啊，跟住我全日都系好似。发烧冇晒力啊，好痛发炎咁嘅状态啦，跟住就即刻 book 个牙医去剥。 几大嗰阵时候咧？ 哇，我谂啊。20多岁咯，系啊系啊，廿我唔记得咗啦，廿几岁嘅时候啦，跟住之后咧，嗰时因为我细个啲箍牙嘅时候咧，医生已经照过啦，佢就同你讲话，你一定系出晒四只智慧齿噶啦，因为一照都照到佢喺度酝酿紧生长，咁一粒嘅啫，好细粒白点喺后边，咁但系佢就话佢未生到出嚟啫，不过睇到你有四粒智慧齿嘅，你第时都一定。好大機會要剝噶啦，咁我就終於佢出到嚟，好頂咗啲牙發曬炎啊，好痛啦，就去剝。咁然後咧，阿醫生一望就係、是、第一次同我講：，喂，你隻智慧齒打橫嚟生喎，即係你啲牙通常向上噶嘛， 佢係喺側邊咁樣打橫叉出嚟噶嘛， 所以佢個牙面咧就係黐住嗰隻 牙 嘅 側 邊咯， 係啦， 係啦， 係啊，我就係咁咯，係啊。 佢就話：，喂，你隻牙打橫嚟生喎，我要試下剝唔剝到先。摸唔到嘅话，我就转介你去啦。 好惊我老友， 我就话 你开咗一半之后，你话俾我知摸唔到，咁点算？ 系啦，跟住我就话我咩事啊？咁佢就话其实佢要做个详细嘅检查先睇到啦。咁但系结果咧，佢就真系帮我摸咗。但系摸咗之后就发觉咧，嗰一个位置 原來有蛀牙，就係、是、個牙面嗰個位都係同你一樣。咁我諗就係好彩我剝咗，然後佢及時睇到，就及時補到，就會好啲咯。 係咁即係其實我都有同嗰個牙醫都有研究下嘅，因為我都打算翻嚟同大家分享啊嘛。咁於是乎佢就問翻話點解會咁樣樣啊，同埋個情況嚴唔嚴重啊咁。咁嗰個牙醫咧就真係好詳細咁樣解釋俾我知。佢話嗱，其實你而家呢個階段咧係啱啱開始蛀，因為嗱佢就唔算話蛀得好深。如果你蛀到好深好深嘅话咧，即系直头系喺呢个即系牙嘅根嗰啲位咧，即系蛀埋入去嘅话咧，咁就好麻烦咧，有晒牙疮嗰啲咧，佢就话好麻烦噶啦。咁但系而家咧，你见到咧，其实佢表面咧已经系蛀咗，佢就蛀到入去啱啱开始掂到有少少神经嗰啲嘅位置，咁所以你会有感觉，你会觉得佢可能冤冤痛痛啊，有啲痹嘅感觉。咁呢一种状况咧系枕住耐不耐会出现嘅，会几困扰嘅，但系还算可以，因为都俾咗即同你都即刻过嚟去处理咗佢咁，咁跟住后屘我就好担心啦。我问佢喂，呢一啲都系咪叫做一啲咩小手术啊？你平时咧即系要做嘅时候，系咪都个过程好复杂嘅咧？咁咁啊，佢就讲咗话，咁我一日都唔知做几多次嘅。咁你而家做唔做啊？咁咁我嚟都谂住 schedule 要做嘅，唔知做几耐咧？嗬，咁啊个零钟头都搞掂噶啦。咁咁啊，于是乎咧咁就做啦。咁嗱，佢都喺做之前咧有讲俾我知。其实个过程是怎么做的，咁佢就话首先咧，佢就会喺嗰只牙嘅侧边咧，咁佢就会即系挖开佢啦，跟住咧就将你蛀咗嗰啲嘅物质咧就全部撩晒出嚟啊，攞晒出嚟，跟住佢就即系可能即系因应翻你嘅状况，佢就即系放翻啲药啊或者其他啲唔同嘅物质落去啊，去填翻嗰个位置嘅。咁呢个就因应翻嗰个情况而，但基本上到牙根就过程就系咁样样噶啦。咁于是乎我就即系听佢讲得咁仔细又好似咁轻松，我就 OK。咁做咯，咁转头可以讲下少少嘅，当时可能做紧嗰阵咧，用嗰啲咩嘅仪器啊，或者做个过程入边，我感受系点咧？转头翻嚟讲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首先就讲起道牙根，其实呢我就想讲点解话即係牙齿健康嘅重要性，一开头讲啦，就係当你整嘅时候你就意识到呢一样嘢 啊。係啊，同埋你 好紧要啊。 係因为我次次呢就係、是、去例如睇牙医呢，你本身係諗住做一个定期嘅清洗牙齿嘅啫。 係。 次次去睇牙医呢肯定係连续几个星期去睇㗎，唔知点解。 係咩？係喎。係你先就係咁就话。我洗完之后一年之后先见嘅，年几两年之后先见 嘅。佢一定会有啲话今日洗完啦，咁但好似呢啲位你不如再返嚟睇下啦。 不过都系嘅，都有嘅，因为今次呢我嘅体验就係、是、先讲下点解会觉得个切肤之痛所以哪里呢係好贵呀，你明唔明呀？真係好贵呀。我刚才有讲过。 俾钱真係牙痛咁 嘅声。真係呀、啊、哇另外一种嘅伤痛可以话。因为如果佢就咁剥嘅话呢，一开头呢都有讲啦，个牙医就建议话嗱，你想又平又快嘅话咧，咁基本上就剥咗一了百了咧。咁佢好似话讲唔知千零二千蚊咁样就搞掂噶啦，好似系咁上下嘅。咁当时我系个脑咧系一片混乱啊，佢讲啲咩我都听唔入耳噶啦。咁之后咧问佢话，咁如果系动牙根几多钱啊？佢话嗱，呢一个就要视乎翻嗰间诊所嘅收费，不过都应该要过万噶啦， 多个零咯。 哇，多一个零喎、啊！咁跟住我去到 湿湿碎啦，吴嘉伦。 我去到嗰个诊所嘅时候，我听个医生讲解咧，佢嗰个多个零咧，呢个系一个最低嘅消费啫。 一万蚊。 佢视乎翻嚟话，可能你做嘅时候，佢又唔知帮你头先阿力哥都有提过，又唔知影几多张 X-ray 图片啊。跟住后屘又话唔知啊，如果你整完之后个状况真系唔太乐观，又唔知又加啲乜嘢落去啊，跟住又话要帮你整个唔知咩套啊，咁总之就 哇。 佢話咧，每一樣嘢都同你講啊，咁嗰度咧就幾百蚊啦，咁嗰度咧就千幾蚊啦，咁嗰度又幾百蚊啦，咁加埋咧，你咁樣數下數下手指嘅話，第一個位個數字可能係分分鐘咧又會跳上一個 number 啊，即係好似嗰啲 upgrade 咁樣啦，你選我都知嘅，你不過你好似加多少少服務會 会好啲咯。你只牙嘅健康状况都唔系好好。 唔系嗰个你都叫做有个选择啊嘛。但问题就系如果佢照完之后或者睇完之后话唔系，你嘅 situation 真系要加，咁我你冇得唔加咯，系咪先？ 因为而家望住你，我谂起一套戏啊。 点啊？ 呢个系咪孤星女啊？ 系啊系啊，啲人掹晒啲牙啊！ 你就系嗰个女人。 唔系佢卖牙，佢冇钱啊！ 我卖牙，但系我而家就好努力咁保护紧我只牙。 系真系惨啊！咁跟住后屘，我就即系整嘅过程入边，咁我又明白点解要去到可能咧某一啲特定嘅牙医嘅诊所，你先至做到。因为的确嗱，我感觉啊，因为我虽然唔熟佢入面每一样嘅器材，但系的确同我以往睇牙整牙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嘅。 点解咧？ 因为咧，佢首先咧喺帮我去补牙嘅时候，我唔知啊，你嗰阵时候你补牙，你牙医咧佢会唔会带一啲即系好似例如话显微镜嗰啲咁样样啊？ 有噶、啊， 都有噶。 我唔知系咪我个人观感问题啦。啊、我细个睇佢咧就唔使戴嘅， 系啊，我细个冇噶 睇佢咧，好似就要戴啦。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好随意嘅啫嘛，补牙佢咪又系照攞个支唔知咩出嚟，我帮你刮啊。 系啊。 唔好喐，咁样噶嘛？ 唔痛嘅，唔痛嘅， 唔痛嘅。跟住嗰一盏咧，好似审反嗰盏咁嘅灯咧，系咁撑住你嘅样嘅啫嘛，令到你擘唔大对眼咧，做唔到任何反抗，系咁嘅啫嘛。咁但系咧，我今次咧，我发现咧，佢首先入边好多仪器啦，因为当我基本上系每一个程序做咗之后咧，佢都会影相嘅，即系无论系讲 X-ray 相又好啊，或者系就咁影你嗰、那个即系普通嘅相啊，影你个口腔入面嗰个状况而家做成点，佢帮你影相啦。你谂下嗰个一个仪器嚟噶啦，已经系。咁其次就 系 佢喺做嘅过程入面，咁佢戴咗好多唔同嗰啲眼镜啊，或者用嗰啲唔知嗰啲显微镜啊，咁啊帮你可能喺度整嘅时候咧，一路喺度同嗰个助手真系好似做手术咁噶，噏一把唔知咩点三二四咁样嗰啲咁啊，唔知听唔明啊，系你一路喺度话佢点样样啊，跟住后屘咧嗰人又递把刀俾佢啊，之后跟住后屘又唔知点样样，咁样喺度传嚟传去嘅刀咧，跟住后屘咧我话唔得，我唔可以再望啊，我要闭目。唔系，但系佢好就好在咩咧？佢呢一间牙科诊所咧，佢仲喺做嘅过程入边咧，佢派咗一副太阳眼镜俾你嘅。 嗯， 我嚟俾你挡光啊！头先咪讲过咧，啲审反啲灯咧撑住你噶嘛，佢系咧俾你做嘅时候咧，惊你太擦眼啊，咁于是乎佢就俾咗副超你戴嘅，咁啊变相就系话咧，我就可以遮住我自己眯埋眼，惊嗰阵个样咧表情唔会俾个医生见到，我变咗系咁样样啦， 仲可以保留你最后一分嘅叫做少少嘅尊严啊， 冇错系啊， 费事喺个眼灯面前 系啊，完全表露无遗， 我已经好辛苦啊， 不过咁认真即系好多人。都话到牙根系好痛咧，但系又坦白讲，我今次到牙根嘅经历完晒之后咧，我又觉得冇乜嘢啫。 系咪因为佢落咗麻醉药？ 佢有药，佢有落麻醉药。咁嗱，呢个我谂可能普遍都应该会噶话，应该 我谂系啩。系啦，我真系未试过。 我唯一一次经验就系有啦。咁我谂普遍都应该会落嘅。咁但系我谂有时候啲人觉得痛系可能你麻醉药过咗之后，都可能会痛啊，或者唔舒服，因为佢都有俾止痛药我嘅。咁但系总之我系。即系做完之后咁，我翻屋企啊，我如常食嘢，佢叫我就尽量唔好用右边嘅牙齿去咬啦。 即系你补过嗰只 系啦，补嗰只牙就尽量唔好去咬啦。咁但系总之我隔咗唔知两三日之后，我都系如常食嘢咧，已经系完全冇嘢。啱啱做完之后食嘢咧，就算我用另一边咬都好咧，都冇嘢。咁我觉得 OK。 系啊，我仲以为个个都话好痛，我谂可能佢哋痛咧系转啊刮嗰下。 系，但麻醉咗又冇感觉咯，又系。 我嗰时又系咧，走去即系剥牙嘅时候咧，阿医生。通常都是打完麻醉药等一阵就按下佢，痛唔痛啊？痛唔痛啊？哇、哦，痛啊痛啊，俾多少少啊，唔该。因为你知唔知剥牙嘅时候咧，嗱，我就冇倒过牙根啊，但系剥牙嗰下咧都好得人惊，即系佢系打完麻醉药。咁佢呢本身已经系你当佢一个好实嘅钳啦，咁佢夹实咗呢只牙，就戳两戳。其实你听到啲。即系离开咗牙肉嗰啲声，然后一嘢掹出嚟，佢仲要因为大牙嘛，咁佢都黐得几实，同埋几入噶嘛。你个口腔，你话如果即系衰啲讲啊，唔知边一日 不幸嗰啲啊， 掹门牙其实好出啊，你擘大个口，其实佢向下一扯就系啦。 可能以前嗰啲古方啊嘛，搵条绳绑住只牙，搵门一扯咁啊甩出嚟噶啦。 哇！我嗰次擘大好恐怖啊，直情佢搵只手已经夹住咗我个口，我谂系可能少少借力啊，又或者费事佢掹出嚟嘅时候整到我啲牙肉嗰啲啦。你已经听到。甩咗，然后佢就话 OK 啦嘛，唔系好痛，准备咯，佢就掹出嚟。 嚟， 你又 OK 啦嘛？其实已经卡咗好多啊，即系话准备咯。 唔系啊，佢应该唔系同我讲啊，佢同阿护士讲一掹出嚟止血啊，塞住个窿啊，你冇讲下真系，哇！我有得唔 OK 咩？你都咁咯、 啊？哇！咁所以即系呢一啲嘅经验咧，其实都系即系啊，可免嘅话都真系希望尽量可以避免。但系我话你知，基本上咧睇完之后咧，其实个医生都话，虽然你未必需要翻嚟再揾我，因为我唔需要再动牙根啊嘛，佢一次就搞掂晒啦嘛。但系佢话你啲牙咧，其实都要再睇一睇嘅。 嗯。 咁佢点解咁讲咧？佢话其实有啲牙咧。佢话以往你可能补过，咁但系咧已经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其实要再去补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亦都会有可能系再蛀翻嘅。佢话呢个同你本身刷牙咧，当然你本身刷得好干净嘅话，咁你嗰、那个即系补咗嘅位置咧，再蛀翻就个时间冇咁快啦。 系。 咁但系咧，唔等于佢唔会嘅，都会嘅。其次就系、是，原来我发现咧，我一路以嚟我刷牙，以为自己刷得好干净咧，原来唔系咯。真系原来唔系、啊， 你系咪要同阿仔一起去牙科保健度学 下？我同我仔讲翻，我话你嗰个牙医嗰时候，佢一日去过啊嘛，参观牙科诊所啊嘛，话你要唔要刷牙？咁佢话爸爸，我教你啦，你啱啱讲话你自己唔识刷牙，或者刷得唔够干净啊，咁佢咪教我咯咁。咁但系其实我真系听翻嗰个牙医讲啊，我唔知阿 Nicole 刷牙自问系咪刷得都好干净啦？因为我发现咧，我一路以嚟我即系沿用翻啊，以前细个嘅时候就系嗰啲咩牙齿。保健啊，佢教啊嘛，你话你刷嘅时候要上下刷啊， 系啊，咩向唔知倾斜唔知几多个度角啊，然后要掂到少少牙肉啊， 系啊，系啊，但系呢一个就系我啱啱咧就系错过咗啦，我可能我发现咧我刷牙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净系刷牙嗰个面啊，有好多时候咧你真系冇掂到牙肉嗰个位置啊，咁咧佢就话咧其实你一啲冇咁干净嘅地方咧就系、是、在于啱啱系牙齿同牙肉之间嗰个接驳嗰个位 置。哦 咁好多時候咧，都係通常啲人洗牙都係洗嗰啲位噶嘛。咁但係其實我聽過洗牙嗰個牙醫講，佢又話都唔係啊，都幾好啊。咁我以為我自己做得唔錯啊，點知原來佢話我呢啲位你可以再乾淨啲咁話喎，真係咁、所以咧，真係牙齒嘅清潔咧，真係要好留意，同埋要好花 effort 啦、一啲嘅努力落去經營嘅。即係我今日咧就深深體會得到 啦。如果唔係你次次都係失去咗先識得珍惜咧，就唔係太好噶啦，烏家立。 我未失去啊！话你知啊，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讲开刷牙咧，讲到一个小窍门，我想问一问阿 Nicole 咧，如果你平时刷牙，尤其是当你刷大牙侧边嗰啲位咧，你会擘大口刷啊，定系合埋口刷嘅？ 我可能會擘大個口嘅喎， 你會擘大口刷噶嘛？ 係啊，因為我其實我自己刷牙咧，都有時翻放完工啦，好攰咁有時咧，我心入邊嗰最後條底線咧，就是、我要刷夠啲時間咯。 嗯， 我就會數住我要刷兩分鐘，我唔知啱唔啱嘅。不過我覺得兩分鐘咧，好似係 自己的心理關口。 因為自己咧，即係喺度隻眼都刷唔大嘅時候，你就喺度係咁刷，係咁刷，係咁刷咁樣咯。 嗱，咁但係我就想話俾你知啦，我啱啱遇上嗰个嘅牙科医生咧，佢就话擘大口刷咧系唔干净嘅，系应该要合埋口刷嘅。佢点解咧？佢话因为咧，当你擘大口刷嘅时候咧，你擘大口，咁令到咧你牙啱啱侧边嗰啲嘅牙肉啊，或者牙我哋嘅口腔侧边嗰啲嘅肌肉咧，拍埋咗落去嗰啲牙嘅表面嗰度，变咗你刷嘅时候咧，反而喺后面啊，尤其是后面大牙嗰啲位置咧，系刷得唔干净。但系当你合埋口啊，即系你牙刷塞咗落去啦，咁但系你合埋口，即系上颚嗰啲牙同埋下颚嗰啲牙咧，系垫住咗嘅话咧，你嗰支牙刷刷落去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咧，你个口腔啊侧边嗰啲位置咧，就会有空间多咗。反而咧，你咁样刷咧，就可以刷到大牙侧边嗰啲嘅表面位啦。 吓、但系咪？如果刷外面就係啫，咁但係刷裏面啊， 咁 係都係要抹大翻嚟刷嘅。 當然啦，大佬啊，你合埋口點樣倒支牙刷落去啊？冇玩啊，你 我以為你整個，即係絕世秘笈，一定係乾淨嘅。 但係因為好多時候真係嘅，大家如果刷牙嘅話，我自己咁多年嚟嘅一個習慣就係你抹大口刷嘛。抹大口刷完你可能即係咬嘢食嗰個表面之後，咁咪刷入面咯。 咁擦完入面之后咪擦出面咯，咁就全部擘大口做晒噶啦嘛。咁但佢就话你擘大口擦，擦完牙咬嘢嗰个表面之后擦入面，擦完之后咧合埋口含住嗰支牙刷，都系喺嗰个牙嘅侧边外面嘅位置啦，就开始擦上面同埋擦下面。咁咧你咁样清洁嘅话咧，你大牙嘅侧面嘅表面位咧就会擦得干净啦，可以。 哦，原来咁噶，等我今晚翻去试下。不过咧，我之前咧就系曾经补过牙，咁但系嗰期咧。就是、因为我好怕再翻去见到牙医，又贵啦，又要用时间啦， 同埋心理压力，佢要再面对承受多次， 又要喺个牙灯底下做一个懦弱嘅我，咁我真系。唔想再有呢一个情景出现，咁所以咧嗰排我翻屋企都有特登用漱口水嘅，咁然后咧我真系好近期先发觉，你平时有冇用漱口水嘅习惯？ 都有噶，都有 嘅。你系咪即系刷完牙就用漱口水啦？ 漱口水30秒咁样样咯。 系啦，咁你用完漱口水，你仲朗唔朗口啊？ 都会再朗嘅。 哇，嗰、那个真系惊天大秘密啊！对于我嚟讲，我就系纯粹系反转嗰个漱口水个背面嚟睇一睇啫。原来佢个指引系叫你漱口水用完之后系唔需要再朗口噶啦， 系唔需要啫，但系唔等于唔可以啊嘛， 系咁系嘅，但我唔知系咪 因为太辛苦啦，有时候尤其是咧，我以前咧用一啲真系超劲嗰啲咧，你知嗰啲即系好劲薄荷味啊，你慌死就系佢越薄荷越乸嗰啲就越 work 噶嘛，咁啊杀菌劲啊嘛，咁但系我真系顶唔顺，哇！你辣完之后咧，你基本上你吞啖口水都系好似饮紧漱口水落肚咁样样，咁我点都要漱口。好咧，即系揾再揾清水去晾一晾嘅嘢。 系，但系咧，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可能呢个之后睇下有冇机会请教啲牙医朋友啦。因为咧，佢嗰个讲法就系叫你唔好再用清水晾口啦。咁我就谂下，系咪因为佢叫做喺你表面咧有一啲叫做残留 coating， 好似有一层保护咁样，所以就叫你唔好再用水晾口咁样咧。咁我就谂，哇，点顶咧？真系，我试过一日。我挨咗15分钟， 咁唔系叫试过一日啦，你叫试过15分钟啊你，你咪搞错啲嘢啫。 我试过一日，不过失败嘅。 咁啊啱啦，我试过一日，挨咗15分钟。 喂，真系好乸，同埋你知道咧。有时候啲漱口水咧，学你话斋，系揦到你条脷都觉得揦噶嘛，侧边啲牙肉又揦噶嘛， 系啊，辛苦， 你真好辛苦。 所以我后屘咧，即系拣漱口水咧，我真系拣一啲唔揦嘅，即系有时候咧，佢咪出嗰啲唔知咩其他味啊，咩绿茶味嗰啲，我都试过咧。但系咁、哦，绿茶味嗰啲咧，我又感觉好 guilty， 好似即系用完之后好似冇料到咁样样。因为有时候你又知你惊自己有口气啊嘛，咁你想用啲劲啲嗰啲，即系清新啲嗰啲味道咧，话绿茶味入就好似冇料到呢一支嘢咁，咁於是乎我就揀翻啲中間咁樣樣咯，即係佢又會有嗰種即係薄荷味，但係又未至於係好刺激咯，係。 咁你呢啲都係心理作用嚟嘅啫喎，不過我自己咧就真係有時會特登揀一啲係寫住不含酒精嘅漱口水嘅、哦，因為好似。我覺得啦，你咁多化學物質揦你啲牙，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咁同埋咧，冇酒精個感覺好似冇咁刺激啊嘛，咁就會個口好舒服少少咯。 係，不過嗱，我真係覺得咧，你如果講緊要真係清潔咧牙縫嗰啲嘅食物啊，或者啲殘餘物咧，淨係刷牙同埋漱口水咧。是唔够嘅。即係唔完全做到清洁个工作。因为嗱我自问我都觉得我好干净㗎啦。即係喂擦完之后已经擦得耐㗎啦有时候。不过嗱即係讲真擦得越耐唔等于係越好㗎 ,ok? 咁其次即係哇再用嗰啲劲 refresh 嗰啲咁样嘅漱口水啊晾一晾咁样。咁諗住自己呢好干净啦。咁但係呢牙医同我讲就係话喂唔係啊。嗱我諗好多人都知㗎啦。你点都一定要学识点用牙线㗎啦、 嗯。 因为呢如果讲到真係清洁嘅话呢牙线先至系最能够做到，尤其是一啲牙缝之间嗰啲嘅残余物咧，你要去整走佢嘅话咧，牙线嘅功用先至系最大，最能够做到咯。 其实讲起牙线咧，我自己都有用嘅，就系嗰时我就觉得唔够干净，咁就开始用牙线啦。然后再细问之后，发觉咧，原来牙线咧系应该系刷牙之前用噶。 嗯， 系啦，我唔知道我平时咧，我之前就以为系刷完牙先用牙线嘅、嗯，因为觉得好似系最后一个清洁嘅程序啦。咁但系咧，相信就系因为如果 果你牙缝入面有啲污糟嘢，你用咗牙线咧，其实佢就会浮咗出嚟喺牙面噶嘛。咁你刷牙嗰个程序先可以彻底清走佢。 哦， 系啦，咁就会比较干净，就应该用咗牙线之后先去刷牙。 我都系调转嘅，因为我通常都系想先甜后苦，因为牙线好痛，用牙线系好痛苦一件事。咁而家我知道啦，即系先苦后甜系嘛？ 咁梗系啦，所有嘢都要下少少苦功先得噶。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